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临时加班有异议，伙计无奈生闷气，娇生惯养小少爷是纵马飞驰，史无力。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相同的故事呢，咱们得继续给您上演，不同的故事啊，也在接连着发生。那么说这一年来，您的生活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当然了，有人期待改变，那就有人期待岁月静好，叫慢慢生活。只是啊，这所谓的生活总会与我们的期待不太相符。 谁呀、啊？谁敲门啦？等着啊！哎，哎呦， 您好， 你不要老说赖了吧唧的。 我是，您不认识我吧？ 我不认识您。谁呀、啊？ 我是陈少爷。 没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叫什么什么少爷的。 我就是。 你就是陈少爷。 凭什么不许说呀？我家里家大业大，虎门镖局，凭什么不许说我是陈少爷？ 哎呦， 哦，叫我， 陈少爷， 就是嘛，我是不是陈少爷？ 哎呦， 我是陈少爷， 你是陈少爷， 我陈少爷， 龙门镖局老掌柜的是您的 虎、 哦、虎门镖局是虎门镖局的老掌柜是您的。 我是他的儿子。 哦，那么他就是您的。 他就是我爷爷的儿子。 好啊， 是吧？ 哎呀，您喝点， 是吧？ 喝点，我爷爷最近挺好的， 挺好的。他第一天都老叫我儿子。他每天都是叫我，叫我有事儿，他叫我呀，给我分配了任务了。 什么任务？ 我们家呀，你是不太了解。 我当然不了解。 对，我们家啊，主要是我妈说话，我妈说了算。哈哈，这样的。 哦，老夫人说了算。 对。 我妈对我是比较的溺爱。嗯嗯， 这个您倒好，您是您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点都不带隐晦的。 对对 对, 对，我妈是对我很溺爱的嘛。啊，就是给我钱，你知道吧？我就是有钱，你知道吧？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有钱，家里有钱，你知道吧？然后我爸管不了我，我妈给我钱，明白吧？ 我这么说吧，我这么说，我替您说吧。 啊， 就是您啊，您是一个。 我是个少爷样子， 会吃什么不够，但是就愣有钱的一少爷样子。 对，气死你，气死你！你有吗？ 我没。 你有吗？ 我没有。 那有完了吧？ 我不这么生气， 不生气啊，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啊！这回不行了。 嗯， 本来 你爸爸死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爸爸给逼，我爸爸没死，我爸爸快让我死了。哎， 你爸爸把你毙了？ 没有，他给我提出这个要求。 怎么？ 你看我今年多大了？ 76。 嗯，对。 对 对 对， 我已经76了。然后呢， 我跟您这是开个玩笑。 哎，我还说你猜的真准，我已经76岁了。那个我爸爸，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 了。我爸爸今年98岁了，然后我妈妈今年是97岁了，我今年76岁了。我爸爸今天跟我说呀，说儿子，你已经76岁了，今年就成年了。听得懂吗？ 你们家呀， 听得懂人话吗？ 你们家呀， 听不懂人话，你这个人。 我觉得吧，你们家呀，我陈少爷，我真说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76岁了才算成年？ 怎么出言不逊？ 您要说您36，我还信。 谁分俩三十？我俩我36的一半，对，那叫 18呀。 对，我18了，然后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儿子，你18了。 您不用老想着这个梗了。 我爸爸我爸爸就爱叫我，你不许我爸爸叫我呀。 是的， 儿子他叫我，然后说呢，哎呀，今年已经18岁了，我要给你一个大礼。我以为他是要给我大礼参拜呢，后来呢他说没 有。你爸爸疯了。 哎呀，你看这个事你疼呀。他说呀，给我一个成年大礼包，我以为是给一大红包呢，后来没钱的。他让我在短期内学会骑马，因为我们家是镖局嘛。镖局你懂是干嘛吗？ 我跟你说，镖局我懂，保镖护院嘛。 保镖得骑马呀，保镖不能走着。 就您这德行还能保镖呢？ 这让我学嘛？ 您就是那镖差不多， 以备将来继承家业嘛。 哦，就是说将来没准你爸爸还得生一个。 对，什么不是 以备继承家业嘛？万一要生不出来呢？就是你。 万一他能干，还能接着干好多年的嘛？万一我死他前面呢？ 对， 对不对啊？ 你这做法就快了。 所以说嘛，所以说呀。这个非要求我那个，我可是我又不会，你说怎么办啊？ 这事儿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跟你妈那儿哭诉啊，你妈一心疼你，肯定不让你学了。 哎呀，不行，我这已经试了，都试过了，怎么都不行。 这回你妈也没用， 不能拒绝 哦， 不能拒绝，就让我找你来了，说你呀、 让我继承， 不是， 我是乐意。 说 你让管你爸爸叫爸爸一点问题没有。 说你呀，你是马， 什么？ 你老给马提供那个马料， 没有给马提供马尿 马料，然后呢？ 哎 呀，那你会骑马？ 我是会骑马， 那我跟你学。 哦，哥，嗨，说了半天就是想跟我学骑马。 你会吧？ 哦、 你会骑马吗？会吧？来拍一把。 你等会儿 啊， 我成马了。哦，就是你爸爸把你送我这儿来学骑马来，是不是这意思？ 对。 嗯。你别着急， 来吧，快马呢，快来呀！ 等会儿，福来，哎， 其他呀，来拍去吧。 没让你骑的， 你怎么回事啊？干什么磨叽？ 少爷，您要是没有见过马这种动物， 我见过， 我见一年就您就还是回家歇着。 我见过马，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我。 昨晚这不会说人话人谁呀？ 那个福来啊， 嗯， 别不会说话，这是虎门镖局。少掌柜的，哦，陈少爷， 陈少掌柜您好啊。怎么带二踢脚来的是？ 嗯，他一般说话就是听着他， 弹奏一下表示身份嘛。 我跟你说啊，这少爷， 这哈还没出来呢，不等会儿呢。哎， 这少爷 啊， 从小啊，他爸爸他妈妈就溺爱，你知道吧？ 哦， 他呢就是一个 是学什么什么不会，吃什么什么没够， 就介绍我，就说我此行来的目的， 就这么一少爷样子。他爸爸让他到， 不是那什么周掌柜，我现在可处于休假的阶段呢，我是到现在都没回家，但是我是休息，您知道吧？ 不是，他这个，这个，他是这样 啊， 你得教教他，你教他， 我教他什么呀？ 教骑马，骑马， 教骑，不是我那。骑马，我得好好。 你骑， 我挺累一天。你说你教骑马，他就上哪儿上教马场，他就去上这儿来学什么骑？ 你教我的骑马，我告诉你没别的。到时候嘿，工钱我给你加一成， 一成 半， 有半成， 一成半， 就涨15%的工资是这个。倒是也那，但是我感觉我未来我下午可能肚子会疼。您看我能不能请个假？ 那个别请假呀，这个这么着 啊， 红包给你来一个怎么样？ 来红包，那我可能下午这肚子疼啊，就能稍微轻点，可能能坚持。 这肚子疼随时变，你知道吗？ 不是，那我那个，哎呦，我就教他去吗？ 教他呀，你就我给你钱，对吧？ 哎呀，行吧，走吧，少爷，您这咱们练马场吧。 好好，骑马去喽，骑马去喽。哦， 你教这么一玩意儿，你说我这 哦， 过年加班这事儿啊，按说也不算稀奇了，甚至可能啊，这个你我各位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煎熬。当然了，熬过去了就不算什么了，怕就怕他熬不过去。您接着往下听。哎呦，你说这位。我这哎呀好 快来吧，傅来给我讲讲这个马怎么骑啊。 烦死了啊。 您给讲讲这个马怎么骑好不好？ 行，你说他这劲头啊。 你给说一个。 我说 没骑过啊。 这个马呀，首先得认识它哪个是脑袋，哪个是个尾巴。 哦、 你要骑到了就不行。 我知道。 那您呀、啊，少爷，我跟您说吧，您要是倒着骑，您就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鹤古云飞那意思。 倒骑马，我 倒这是神行无影倒骑马的老剑客。 对，老剑客。 哎，旁边还一捧着，要不然你，对，是这个样的。 这不是怕福来您累着吗？ 哎呦，你真懂事哈。那么，你知道吧？这些哪是脑袋？你能分清吗？ 我知道 啊，就长牙那个地方。 这边这是脑袋。 对， 这边是脑袋，是不是？ 对，戴耳朵那个有眼睛的。 马抽了一大嘴巴，你看，哎， 这马， 你看，对，它会叫。这边是脑袋， 你打屁股，你试试，它也叫。 哎呀，你看它踹我了。踹我了， 说 这边是尾巴。 您这个智商应该打小活过来也不容易啊。 来， 对，然后呢，得说呢，这个马呀，它得带这个嚼子，你知道吧？ 好 啊， 你老听那个马带嚼子，虎那是 狗带 嚼 子，对。另外来说，它不能铲着骑。 啊，什么叫铲着骑啊？ 铲着骑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就直接骑这个马吉那啥，那不行。 那怎么办？ 它得有鞍子 啊。 哎， 这不鞍子在这呢吗？ 叫搬鞍上凳，你知道吧？ 好，来。 就是这个镜头，哎，对，你脚啊得拿脚前脚掌，那么在这个凳里头，如果伸得太里了呢，但凡要是掉下来从马摔来了，容易拖死你。 哦， 你不能太作，你明白了吧？ 明白。 哎，你这么，你先上马的，你有个习惯的过程。 不， 怎么着？ 不，你先来一圈，我看一眼。 来一圈，这就什么？ 不，你示范也看一眼。 你看你这，我示范示范，你看啊， 哎， 这手先搬着鞍，这左脚蹬上了，左手蹬上了，咱这也没上马时怎么来着了啊？ 啊， 一使劲，哎，这不就上来了吗？上来之后啊，你得跟这个马有好交流，你老打他，我估计这马今天不能对你好，你对他好，你知道吧？没事了。刷刷马呀，遛遛马呀，印印马呀，是吧？ 你先骑上，骑， 你看这看着吗？这个，这马缰绳的作用相当于刹车，你知道吗？ 哦， 你但凡你是想让它这个不要太快的时候，你稍微蹬点，这马就明白了，别太快。 好 啊，那你这个小斧要是贴住了这个铁布梁之后呢，这马明白可能要长腰要跑了 啊 啊，不会太快，慢一点，哎，你慢慢跟着一走。 你先来一圈， 这不走着了吗？你跟着小跑一点啊，哎，对，你看着了吗？慢慢溜达溜达，哎，你要想要是让它稍微快一点呢，你这个膝盖往里一扣，稍微的夹它一下，马就明白了，不用特别使劲啊，玩命抽。那不需要，你看这速度就稍微上来点了，好不好？哎，我就停下来。这样，你呢？大概明白这？我在，这是我骑马，是你骑马呀？ 我没骑马，你再多骑会儿，你多练练。 我 多练练管什么？我会，我练什么？ 万一他马上掉下来怎么办？ 那你就别骑多好呢？你说我放得下？ 不是我想骑，我爸非逼着我骑。你骑万一估计给我拽下来呢？刚才我打他，他一会儿报复我怎么办？ 马没那， 他又给我折腾。 两马比君子，人家那没你那个人。 你跑完了，我咕噜滚在地下，那多脏啊！ 不能，你放心，在我在旁边。 你身的衣服都白的，都滚脏了。 要不你死吧，你看 啊！干嘛呀？ 你不是你想想啊，你想想，你爸爸为什么让你骑马？ 继承镖局嘛。 就是啊，骑马之后，这个高头大马骑在上面，显得人也精神呢。是不是、啊、你一继承起来 了不就不精神了？ 出来出来出来！ 哎， 出来！你听我给你唱。您呀、啊，怕骑马脏了，怕骑马摔着，这都情可原。继承家业呢，您可能也不在乎。可有这么一点，您要骑着这高头大马，您瞧这个临安城大街上大姑娘小媳妇没有？ 看来啊， 你早说啊！ 哎呦，您得了解他。 这也是也是，我忘了这。 我试着啊！哎， 上来了哈。 你对你啊， 他们上来了， 嗯， 上来，怎么还动啊？这马， 废话，活的， 救命啊！ 哎， 救命，帮我， 别 走， 别 走， 慢， 我的腿快给我拖死了。 行， 下住，下来， 别，慢，好家伙，你这真多余、啊。 吓死我，你 吓死你都不多， 这马怎么这样啊？ 还应该什么样啊？ 马，你待好了呀。你动活干嘛呀、 啊？行了， 什么破马呀、 啊？慢慢来，别着急，慢慢来啊！哎呦，我今天我感觉我是倒了霉喽。哎呀，您说这大过年的，这俩人逼着来干自己个儿不喜欢的事，真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啊。不过呢，这对兄弟里头啊，哎，有人要经历更悲惨的事儿，怎么回事？您接着往下听。 福来啊，福来，我回来了，福来。 哎呀，周掌柜的，您可回来了！哎呦，我天！ 哎，这个，那小子那马骑的怎么样？会了吧？ 您就看他那样，他会，他能干，他就吃饭还行，我看其他的都不太成，你知道？ 他这个教多长时间了？教不会啊？ 一天吧，溜溜一天，您不知道啊？哈，哎呀，我 教一天都教不会啊？ 不是我教不会，我很认真的教啊！我光这马上我骑 了吗？ 我太认真教了，我那先从告诉马哪边马头，哪边马脸，哪儿马屁股，哪儿马尾巴开始教，你知道吗？怎么上这个鞍子？怎么使这个马快？怎么慢？为什么骑马的很帅气，能吸引很多利益条件？我这全讲了，大道理讲了一大堆。慢慢的，我给他一点试验的，他又是嫌脏吧，又是怕掉下来吧，又是觉得这马会动了。你说这不是奇怪？那马不会动，不是死马了吗？哎呦我天哪，您说我可是牺牲了大好的光阴，我是休息的时间我过来教他，您说我这一天，哎呦真是，您说哎呦是不是， 那也没教会啊。 废话，他不学我有什么办法，他不上马呀。您说我啊，您看看是不是我那奖励，我那红包什么的， 哪还有奖励啊？ 怎么 教一天了连教都教不会还要奖励？没奖励， 不是， 告诉你不扣钱就好事啊。 我跟你说，不是周老板，你这我本来休息，您说您非得让我加班，我加班，我教他，我教他， 哎哎哎， 你 别拽我，你别拽我行不行？ 您看您不能这样，您说好 你 奖励红包十一乘五的那个、 哎、没有，我告诉你，你还别这样，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家他爸不是谁？他爸不是陈总镖头。你这玩意儿， 这 差了之后，咱这买卖全甭干了。 我没得罪，我很认真的教你。 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你工钱都没有了。 哎，这不应该。 别说涨15%了，连那我给你下调30%。 不是你这就没我得人在屋檐下，我忍吧。不是那你那这样吧。老板，您这样我行，您罚我工资，我没得可说。那这样，陈少爷接下来骑马教育任务可就您担着，我不管，行吗？ 什么意思？让我教啊？ 对，我教不会，你还扣我钱，我再不会，我钱没了。 那个，福来啊，他是这样啊，这个我虽然是取消了你的红包，扣了你30%的工资，但是这还得你教。哎，你要是能，我这不是为了激励你吗？你要是能 激励我往下激励啊， 你听你不没教会，你要把这个教会了啊，我这工资给你翻一倍啊，6个红包对吧？ 您在说什么我都不信。 反正你给你一个，我叫马 啊，我叫谁？ 不要动 那个啊，陈少爷， 摆好了， 陈少爷， 不要动，我这就上去了啊，你不许动啊。哎，你回来了，回来接着抱我，你把那四个马腿扶住了，马腿 扶什么呀？ 我上去呀、 啊！废话，我一人怎么扶四个？自己上去， 我得上得去呀、 啊！有什么上不去的？你没长腿啊？ 不是，哎，你怎么这么说？刚才走之前不这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去一趟是怎么了？ 什么 领完钱还都不高兴？ 什么领？你给的钱啊？什么哪有？ 我老周给钱嘛？ 周什么钱？你周的？ 不是，你们老板，你给我教会了，然后我找你们老板来学骑马，他让你教我。 就是你笨，怎么教你教不会？老板说你不会不够。不够红包了，不够涨工资，还有下调30%，假期也泡汤了。你说就因为你怎么那么笨呢？ 哎，我这你待着，你这你明白？ 你完？ 我找他去。 对， 哪他这么干事的？ 行， 我笨不笨是我的事儿。 行了， 你教半天也不容易，是不是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我是心情很理解，我很开心的，是吧？但是你没有经历过这种人在职场的这种感觉，你知不知道？ 那职场怎么了？ 你不明白，你说理他没，但是老板你知道吗？ 枪毙啊！ 哇，你们家办事怎么那么样？你们家 我带着我让我们镖局的来人绑架他， 弄他。哎呀，那管什么呢？我工资不还没吗？ 你不给你钱， 我吃谁呀？ 放人。 然后对， 行不行？ 对，你把他放之后，他把我散了，是吧？ 哦，对。那怎么办啊？ 别说了，一把心酸泪。哎呀，你说我这个年纪，这个岁数，也没个对象，在外边啊，哎呀，经历这点事儿啊。 不是，你看你这人说这话，说那么丧气的话，我会骑了，你钱不就拿着了吗？你经历什么事儿了？说半天，你再扶着点，扶着我上去不完了吗？你扶最后一回。 这行啊，水行啊。 扶好了，放了。 你慢点。 就拽着这儿。 对。 这脚 蹬住，往上迈。哎，对，上来了。哎。 你周一下， 我周走，走，起， 这上来了吧？ 对，多好， 对吧？ 哎，那你加油啊！我觉得你行啊，没问题。 动了 ，对了，往前走，哎， 走，你加扶，哎， 没事，走，稳着呢。 晃悠， 废话， 晃悠， 能不马走，他能不晃悠吗？ 那怎么办啊？ 你跟着他一块儿， 没骑过马不稳的， 你跟他节奏一块儿，上下起伏就好了。 走，哎， 对，哎。你行，咱这心头哎来了没有？ 啊，这也没，这有啥吧？哎呀，这不就骑个马吗？哎，马儿啊！ 哎，慢点， 慢些走来！哎，我车，慢些走呀！周吧，羊啊，放到哪里去？放。你看这多好啊！ 慢点，顺顺慢。 哎， 好，这挺高兴。你看，早这样多好。 哎呀， 行了吧？ 这可以找老周领钱去吧？ 可以找老周了。 对，这样好不好？ 哎， 你找老周啊，领着最后一次钱去。 什么叫最后一次钱？他还是把我散了啊？ 然后你跟着我。 跟你干嘛呀？ 当我私人的，这才哪到哪啊？你看你骑马多好啊！你骑着那马跟那哗哗哗哗哗哗骑马。 骑马是哗哗的呀， 反正我看 尿了那是， 英姿飒爽的。 那 这骑的都不那么慢呢，怎么？ 那这不着急，这东西啊，它得由慢而起，慢慢快很容易，慢最难。 那你得教会了我呀，这样你当我私人教练怎么样？ 我 你放心，我比你现在这工资我多给一倍，行不行？多给一倍，我也不是那个让你加班不给钱的人，我们家有的是钱，我觉得跟你挺聊得来的。关键你激发了我内心的豪情壮志，行不行？ 行啊，那 而且你现在跟着新年新气象嘛，该跳槽你也跳槽，让你这个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怎么样？ 说的是真的吗？ 没问题啊， 你可不能耍小孩脾气，你少爷样子。 一会儿你找老周说去，你跟我走， 啊、 给我当私人教练。我告诉你，你这有一最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啊？ 你比马听话，那马要听话我就骑马，马要不听话呀， 啊， 我就骑你。 我呀。嗨，您瞧这个事儿啊，什么叫做不破不立啊？这就是新的一年了，有点新的气象，新的变化，这可比所谓的红包实惠多了。所以说呀、啊，与未来可期望的生活比起来，之前的加班、大过年受那些个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冬去春来，又是新的一年了，各位啊，咱们一起加油吧！这就是不破不立又一年，冬去春来带改变，委屈尽头换新生，是跳槽只为展明天。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